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是 Spore， 也可以叫我们 SP5O， 如果不嫌长的话。今天这一支是我们频道 Podcast 的第零集，主要来分享关于华讯配音班的一些心得，以及从配音班毕业后的一些感想。那既然作为频道的第一个 Podcast， 首先就让我们有请团队里的各位出个声吧。那就照 Discord 的顺序好了，来跟大家打个招呼。那首先就由我开始好了。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仲，直接叫我阿仲或是仲都可以，你们开心就好。然后拼法是 A-H-Z-H-O-N，A 跟 Z 是大写，这个不重要，反正之后字幕会上。 你也知道这不重要啊。 哎呀，反正会有投研名单，自己看就好了。好，那我的部分就这样，接下来就有请阿尼。 哇，你的自我介绍那么长啊，那我就。嗨，大家好，我是阿妮，就是阿妮，就是 A N I 这样子。 你 没有啊？就是 你可以直接说那个蜡笔小新里面那个妮妮的那个妮就好了。 哦、对啊，对，是妮妮的那个妮，但是因为妮妮太多人叫了，所以就是叫我阿妮就行了，比较亲切。嗨， 好，那感谢阿妮。下面一位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钱。那么我前这个英文我习惯用 QIAN 哦，就可能跟其他什么 CHIEN 不太一样，用拼音的方式。 你这个 Q 开头的话应该算是汉语拼音啦，那个对。 对。哦，因为我用 C 的话，哦，这个是一个故事 诶。你 好，我讲快一点，因为我因为那个英文缩写名字的话会变 WC， 干我都不喜欢。 我喜欢 厕所、 啊。对啊，因为 C 之前嘛。对啊，所以我觉得 Q 比较好。对，不然变厕所了。 你就变阿 Q 桶面。 对，我就变阿 Q 了。这是坚持不能变厕所。 好 ，OK， 我接受。 不错的坚持 ，OK， 那谢谢阿浅。那么下面一位， 大家好，我叫一六。诶，就是数字的一六，但是我习惯用国字，就中文写一跟六，不然写数字的话，大家可能会叫我十六，这会有一点尴尬。好，谢谢大家。 十六， 好，非常的简短，感谢一六。下面一位， 大家好，我叫小方，小小的小，方块的方。对，这个名字的来源，说不太出口，那我们就继续下面的环节吧。 有秘密， 没有办法说。有秘密，女生的 秘密吧。 那这个秘密呢？搞不好之后，她就会愿意敞开心房，对我们倾诉而出了。好，那么感谢团队里的各位献出自己美妙的嗓音啊！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也就是华讯配音班。首先，简单来讲，我们五个人都是在华讯配音班142期毕业的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自己会加入配音班的一些初衷好了。那一样照顺序，就由我先开始。我当初会想要加入配音班，是因为毕业的时候刚好我还没当兵，所以那时候还很迷惘，不知道要找什么工作。因为我是读外文系的，就毕业前没有想好。但是后来兵单来了，我进去当兵之后呢，就遇到了人类史上最严重的，对 COVID-19 的疫情。然后这疫情一撞呢，我从军营里面一出来就。事业没有工作找不到，因为当时已经不能出国了，所以外语相关的其实用不太到，变成我就只能回去接家业。然后后来做了一年左右的家业吧，就觉得其实因为住家里就没什么开销，生活费可以压在最低，然后又不用缴房租，也不用缴水电什么东西，然后薪水照领什么的，其实存钱就什么很方便，但是就觉得自己一辈子好像就要这样了吗？然后就带着这个疑问的时候，刚好看到了网络上有配音班在招生的一些资讯，然后当时看到就觉得，诶，这是不是一个改变自己的契机？因为其实就小时候对这种声音表演还蛮憧憬的，因为小时候看电视嘛，是电视儿童，都是看那种中配的美卡日漫啊，那种卡通，所以以前就会很喜欢自己在房间做一些模仿。这时候就想起小时候的梦想啊，应该这样讲吧？ 可以。 反正最初的感动， 对对对，最初的感动，那个初心，然后就那个想表演的欲望就被打开了，最后就 一头热，也不是一头热，就觉得这是个机会，就拎着包就直接报名，然后参加上了，然后就直接搬到台北来住，自己一个人生活。 北漂青年， 哎呦， 没错，成为了一个北漂社畜， 厉害， 非常的 太热血了， 厉害， 没有的事，没有的事。好啦，那我们换下一位，阿妮。 好，那我其实是从小我就很喜欢表演，但我从事的都是，也不是从事，没有那么专业，就是我参加的都是那种戏剧类啊，就舞台剧类的 啊，我懂， 然后是对大家一起唱歌那种类型。到了国中还是高中的时候，就发现说，哎，自己其实在演戏这方面就是没有到说这么的有天分，因为我的肢体其实没有那么协调，我演起来就蛮奇怪的。然后那时候刚好就也是踏入宅圈，然后就发现哎，有声优这个行业，你可以演，但是你不需要出来露面，你只需要就是献出你的声音就好。那我就觉得这个行业非常的吸引我啊。国中的时候我其实就有知道有华讯配音班，只是那时候 我实在是太年轻了，太小了， 这么早 没有办法，对，没有办法自己北漂这样子，然后就一直到现在大学，然后才存钱，然后自己去报名这样子。 哦，哎，所以我们前两位都是北漂青年嘛。 都是北漂的， 没错啦， 没错。 好， 好，那感谢阿妮的分享，接下来就 换我了啊。那我不是北漂青年，我是土生土长在台北， 天龙人， 对， 天龙人， 我是天龙人。那配音这个部分，我是从小就觉得蛮喜欢的，因为小时候我会学一些电视广告，反正我就会学他们讲话。 我也是。 对，我就学他们讲话，那我就觉得说，哎，这个好像蛮有趣的。然后还有再加上之后也是入宅嘛，然后发现有声优这个工作，然后发现哎，这两个好像是在台湾来说是差不多的，就是都是配音员这个工作，然后才有说想要当配音员的这个梦想。那个时候我本来表演欲这个部分，我可能在高中的时候就有养成了，因为那个时候有组乐团嘛，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对于表演这个东西我就是蛮有热情的，就觉得在台上啊表演一段东西，或是大家一起努力去演绎一件事情，为一个方向努力的那种感觉我蛮喜欢的。对，所以配音这个方向也是我大概也是 COVID-19 那个时候嘛，我那时候也是在思考，我那时候大三吧，我就在想说我到底就想说规划未来可能想要做什么，或是要往哪里走。对，那那个时候就是想说，哎，那之前有个梦想是配音，所以我就报名了，就来了。 也好热血啊。 对啊， 其实大家都好热血， 没有北漂故事。 但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可能就是对未来的迷惘吧。 哦，有有有， 对啊，然后再突然想到自己的初衷，blah blah之类的，我觉得这样子其实蛮好 的确是有 嘛，就是物以类聚嘛。 在电视上发生的人， 对，这华轩离我家真的是蛮近的， 可恶，真好， 所以没有那种感动的故事。 你这个还不算感动吗？你光是那个，哎，你说什么？高中很喜欢那个 表演， 然后大家一起努力去演绎一件事情，这还不够吗？这还不够感动吗？青春洋溢， 这是玩，你们说玩耍，小孩就是读书， 没有 玩耍 那种精神，那种精神很帅。 对啊，其实 玩乐小孩不会变坏啊。 对啊， 不好说，不好说。 好，那我介绍完毕。 不好说他们。 Okay. 好，那感谢阿钱的介绍。哎，不对。 对啊， 好，那我们感谢阿钱的分享。 啊、 没有，我要讲分享。 好好好，行。 讲错字。 我刚刚本来想要附和他们那个梗， okay, 但好像来不及了。 哪一个？ 没关系。 也太晚了。 什么东西？他们。 好啊，没有认真听。 谢和弦啊。 我说玩音乐小孩不会变坏。 哦，好吧。 敏感，跳过。好，没事。 哦，你们前面都太紧张了，到底在干嘛啦？ 就在紧张 啊。很硬嘛。 紧张屁。 好，那换你，来，一六换你。 等我们来看不紧张的。 我哪有，其实我也很紧张，只是我在帮大家擦屁股好不好，我是你们的妈，没有啦，叫一声妈， 谢谢一六妈妈， 耶、yeah, 好啦，没有啦。这么说来嘛，我其实跟大家其实也都差不多，就是说实话，就是小时候嘛，就跟刚刚阿钱讲的一样，就很喜欢那个 电视上在演什么我就跟着学什么，或者是就是广告讲什么很洗脑的我就跟着讲，就好比说感冒用湿湿之类的 用湿湿。 其实我觉得就很综合前面三位的经历耶，因为像阿妮刚才讲的部分我其实也有一点相同的，这算人生经历吗？国小的时候，国小的时候也是有参加过戏剧社，然后后来也是长大之后在国高中开始进入宅圈之后才知道，哦，声优，哇哦 ，say you， 对，然后就是会越来越知道说，哎，这个圈子在做什么，然后就会觉得说，这其实是一件我觉得很厉害的事情，就是你明明不需要在人面前。就是做你的肢体动作，但是却可以演绎出很多你所想不到的情绪，对，声音，就觉得很厉害。当初其实因为就是宅宅嘛，所以其实是想了一个很荒唐的梦想，也不能说荒唐啦，只是就是真的很难实现的一件事情，就是自己就是很想去日本当声优，但是又 我也想过， 就是。啊，为现实所困嘛，那个国中的事情而已嘛，然后就是高中就在想哦，我到底要读高中的还是要读高职啊？可是读高职的话，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要读跟就是配音会有相关的科系呢？但是我又那个时候家里是有一点状况，所以就没有让自己去读高职，我也就是看家里也不是很好方便支持我上私立高职，而且我网上又还有一个哥哥，他那个时候要读大学，所以其实要负担的学费是蛮重的，所以就还是读一般高中，然后大学之后就好，我就延续我原本想去日本的梦想，我就也是跟阿中一样读了外文系，对，然后后来毕业了之后，对嘛，就跟大家一样啊 COVID-19 啊其实我在大四的时候是有去日本留学的，但是就因为这该死的 COVID-19 所以我只去了半年，我原本是要去一年的，好，这不是重点，反正我回来了，然后又不知道自己未来该做什么，因为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啊，毕业即失业啊，而且我又晚了人家半年毕业，人家可能在半年一年之前就有那种企业征才，就可以说哦，日式企业来征才哦，我可以去面试啦，或者是人家来挖角啦，有没有的那些我一概都没有参与到，所以变成我都是要自己找工作。那当时就是好，我就继续延续自己的梦想去报名了华讯配音，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有还参考前辈，应该说前辈吗，我认识的朋友就是帮我介绍说哦，有华讯这种东西，对对对对对，反正就是进入了华讯配音，遇到了大家，是这样的，拍谁讲的有点多哈， 没关系啊，那就换最后一位小芳。 哈，这样听下来，我跟你们好像很不一样哎。对啊，你们都是从小怎样怎样，梦想怎样怎样。可是我的梦想是想要往心理咨商师那方面去走的。 哇哦！ 对，原本不过后来高中发生了一些其他事情，对，所以我就直接出社会嘛。大家都知道一个小社畜，对，然后那个时候社畜住家里的社畜就存了钱，哎，配音班哎，报名一下好了。哎，法文课哎，报名一下好了。就是以前有兴趣的事情，哎，有钱嘞，报名一下好了。对，然后就来参加了，也算是想要认识更多，所以去报名。对，但是能够把它当成未来的职业，其实没有太去想。对，因为就没有什么想象的空间啊，没有太多前辈的范例之类的，就是算是有钱了，报名一下。对。算是憧憬，可是没有想要把它当成长久的未来。 财富自由的味道， 对，财富自由好爽，随便花， 什么都报一下。 哎、欸，没有， 财富自由真的很舒服， 真好，真好。 所以就是这个样子。 有钱了抱一下，对， 赞啦， 哇，好不纯粹哦。 没关系啊， 不会啊，这也算是 不一样， 就是想要学各种东西啊，人活到老就要学到老嘛，对不对？越学越多东西，你会的东西都可以拿来利用，赞啦。 对， 持续学习是好的啦。 我会介绍太快吗？ 不会啊， 不会啊，不会啊， 反而是我介绍太多了，拍谁？ 因为有卡住，没有关系。那我们下一个流程吧，阿仲。 OK， 好，那感谢大家的分享。我们接下来下一个环节就来介绍一下我们在华视训练中心的配音班到底都在上一些什么。我们拿到了这一期的课表，就是参照142期的课表啊。简单的说，一定会有国语正音嘛，毕竟我们想当配音员或者是来上配音课程，首先就是要让人家听得懂，我听得懂我们在说什么嘛，所以咬字跟正音这些一定是一开始最基本的课程， 没有错， 话要先讲好。对， 对，我们要表现之前要先把话讲好，基本功要做好。然后虽然我们现在咬字也还在练习， 不要讲， 可能在听的在听的各位也会听出我们很容易撇嘴，就是该卷不卷那些的，那就请各位多多包涵一下，毕竟我们也还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对， 是啊。 然后一开始是国语正音，国语正音结束之后呢，是开始上声音表情的课程，让大家能够更活灵活现的表现自己隐藏在内心的情绪之类的。因为配音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收啊，你放不开，然后表情不到位啊，声音不到位啊，就是在一般人心里的概念应该就是有点爱面子吧，因为在大家面前没有办法好好的表现出来。对对对，有偶包，有偶包，这是大家一进来都会有的问题。所以声音表情无疑是要治疗这些症状疑难杂症。声音表情结束后呢，就会开始一些比较基础的课程，像是旁白配音、广告配音之类的，然后都会有请到业界一些很资深的讲师。对，接下来因为这些课程都是在一般教室进行，在后面比较进阶的课程，我们就会全体移动到录音室，然后可能会有上麦克风录音的环节，这时候就可以比较有上麦的经验。对， 紧张的开始， 就实际来。 对对对，大家一进去都很紧张，然后上麦之后就是可能开始会配一些画面，然后我们会开始训练一些那个动画配音或者是一些有声书配音，电影、戏剧、影集什么的都有。 对呀， 你们能想象到的就是大概会让我们配的东西，基本上华讯都会帮我们做一遍训练。只是因为我们这一期，因为前面团员们都有讲到就是关于 COVID-19 的影响，然后我们这一届上到一半呢，台湾最大波的五月那次的疫情爆发了，没错，我们就因此停课，导致呢原本我们的课程是从三月中开始到七月大概底结束，结果因为中间停了两三个月，我们变成汛期最长的一期，变成从三月上到十月底才毕业。 哦、很夸张 啊，真的非常的累啊。 中间还停那么久，之前教的东西其实说实话没有再继续延续下去也很容易会忘记啊。 对对，没有自己好好的反复练习的话，其实真的中间很容易会生疏掉。 而且我们应该是最不熟，互相最不熟的一届。 对啊， 因为我们都很内敛。我们都不说话。 哦、是这样吗？啊， 不是，我觉得是 每个老师都会说啊。 没有，我觉得是时间问题、欸， 真的是时间问题、啊。 对，我们中间真的拉太久，没有见面太久。 没有， 收起来的时候就突然 断， 把我们给 放长假了， 切断了。什么声音？ 或者这样硬生生的把你们的连接给切断，销毁。 销毁，好老啊！ 断真的连接。 真的蛮惨的， 觉得自己年纪都上来了， 可恶。 是啊是啊， 好啦，言归正传，总之呢，我们这一期变成汛期最长的一届哦、喔、然后后来的课程，因为我们是一个礼拜上两堂课，最后也变成一天是实体课程，就是一天到华讯去上课，然后一天就收看电视的，不是电视，网络的直播。但是因为这样子采这样的模式，变成说有些会到现场上课的学员，然后那一天另外一组、因为我们分 AB 两组，另外一组要在家学习，那在家看直播学习可能效果不好，所以老师们就决定那一个礼拜他们上的课都是一样的。 对， 所以假设 A 组礼拜一今天是实体上课， B 组看直播， 那就会礼拜三反过来 B 组上实体课，然后 A 组看直播，但是这两个课程教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 基本一样， 但是我们上课的结束又没有比较多，所以变相的觉得其实课程内容有一点被压缩到了，就是我觉得这一次疫情影响最严重 的部分 了。对，而且老师其实也蛮累的，明明每一年都要讲一模一样的东西了，结果我今年要讲两倍，妈妈 没错，想想湘北那时候说的话他一堂课的内容他要讲五次还是六次 啊，差不多 他要讲六次， 而且我们 一堂课 我们sorry 我想说让你继续讲，而且我们就是142期嘛，我们后来又接上去继续被授课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有好像140 就后面的期又开始了， 反正就是我们后面的期也有在上课，所以他不 对144 145 146 对，就其实我们上的课然后他之后又要再上讲的更多， 哇哇没错，所以老师们也真的很辛苦， 唉， 几经拍弹。 那我们作为疫情首波受影响的华讯学员，那这样子上课模式其实也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避免啦，毕竟华讯也没有办法一次，就是你不能要求人家一次要做到好，他们也是要慢慢调整自己的模式， 他们 想必之后大概也会照着这个模式去走， 对，毕竟他们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疫情啊，是不是， 全世界都是吧， 唉， 对对，师资阵容呢是有业界的一些很资深的配音员会来帮我们上课，例如说夏志士老师、林芳雪老师、洪耀阳老师啊，或是大家很熟悉的李湘生、湘北。至于不知道这些配音员的听众们呢，可以去 Google 一下，对， 有配音员危机哦， 就是这些， 对 对, 对, 对，我们有配音员危机，可以知道他们的传奇生涯。好，那差不多可以进入下一个环节。那我们下一个环节要进行的是我们毕业后大家的心得是怎么样， 嗯哼， 就可以比较简短的去叙述一下，那一样从我开始好了。我自己华讯这样上了七个月差不多三月到十月毕业， 整整 七个月下来的心得啊，我觉得其实还是学到蛮多的啦，因为其实你在上课的时候老师会一直跟你说，就是一直重复一个重点，就是什么你要反复练习啊，不要忘记自己的初衷啊，就是你如果觉得练习是快乐的，那对你来说就是很有用，然后他们会一直重复讲这些东西，但是其实我觉得每个老师不厌其烦的重复，但这些最基本的东西真的是大家应该要做好的事情， 嗯， 那这么久到毕业之后，我觉得就是对这个整个配音圈吧有比较不一样的想法，因为以前认为就是以前的想法比较天真一点，就像是觉得哦，我好像国语正音可以，然后我可以做一些很夸张的演技啊，我就觉得诶，我好像可以去配音的，但是实际上去上课之后就觉得哇，才上个几堂就知道原来 make up 这么多，就是有很多我们平常根本不会注意到的细节，然后最后会感叹说话是一门艺术， 一的 真的 全部被老师挑来挑去， 对对对， 这都还不够格、 就是、对对对，如果你带着很大的信心进入华讯的话，除非你真的是从小受过专业的训练，不然我觉得应该都会受到很多的信心打击，而且老师们有些老师们的讲评是比较严厉的，就他比较直接，所以得失心不要太重，不要说觉得说哦，我今天被老师批评了或是被老师称赞了，就算就是你还是可以有开心或是难过的情绪，但是不要太怎么讲 往心里去， 对对对，不要太往心里走，因为毕竟他们也是来教课的，对对对，对事不对人，他们也是来教课的，那会骂你也当然是他们要尽好自己的本分，毕竟如果出去以后真的当上了配音员，那你们身上挂的是你们曾经被哪个老师教过，那假设如果今天表现在配音圈或是录音室你表现不好，结果你被人家记住了，然后他可能会说啊，那你这个部分 你是哪个老师教的还是什么的，对，出来就可能会影响到圈子内的人，对，影响到老师的一些声誉，虽然这情况不知道是多是少，对，因为我也还没有真的进录音室录音过，这只是我大概的想法，这样。 嗯嗯， 好，那阿妮， 你的心得呢？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变化？ 哎，我觉得其实大致上也是跟阿仲很像啦，就是刚开始我想说，哎，我有表演过啊，感觉就是声音也没有说到不好听，就觉得是啊，感觉台湾配音圈应该这样就够了吧，反正我就是用一个很不尊重的心态，也不是尊重，就是觉得很觉得说应该没有那么，应该没有像日本配音圈这么竞争吧这样子。对，然后但是后来就是上课之后才发现，就哇，没有我想的这么简单，就是真的是去开眼界，然后让自己知道就自己有多么无知啦，这样。 真的上了课之后才发现自己小瞧太多东西了， 真的就是初生之犊嘛，什么都不懂，什么都没有看过，就觉得自己好像很厉害，但是 你畏虎了， 没错， 都被狠狠的洗了一把脸， 我被香伯这个老虎给狠狠的上了一课啊。 哇，他真的超会骂的， 也不能说很会骂啦，只是他会注意的 mega 就真的很多， 他很一针见血， 就是毕竟人家是经验老道的大前辈呀， 没有错， 对啊，都是为了大家好啊， 是 的，真的表现就是不好嘛，他也不能称赞你说哦你很棒，要继续加油什么的，他可能就是他在私下跟我们讲课的时候好像乐呵呵的，可是一坐到麦前就是整个录音模式开启，对，直接专业起来，那个气场完全不一样，然后你也没有办法阻挡他，跟他嘻嘻哈哈，他就是你做的不好他就是纠正你， 没错， 霸气全开。 没有错， 对对对，所以如果有那个对滑雪有兴趣的那个 就是不一样， 因为最后的那个结业作品的录音一定是由香伯指导，所以你们可能要做好心理准备，就是被喷被骂 都是正常的， 第一次听到会觉得很恐怖，但其实很正常，就是这就是香伯的模式，他在麦前就是这么 认真， 这就是他的录音， 没有错， 没错，但就是 那阿妮还有 对，好，那我最后再就是其实就算就是经历了这么多，可能哦我自己受到了，这算是什么文化冲击，不算文化冲击，就是被冲击到之后其实并没有说打击了或者是消磨了我不想走这条路的热情嘛，就反而会让我更想要去挑战看看自己这样子到底可以走到哪里， 是个抖 M 的，没有啦， 没哎，不 是 的， 还有热情 会待在这圈一定都是抖 M 也对 没错，然后就我觉得啦，也算是就是来参加一次也算是可以帮助自己厘清，就是究竟自己是否是真的喜欢这一行，因为如果啊这样子经历过了好几个月都还想继续走的话，那你就是真的很想 换， 没错，你就是真的喜欢，所以就请不要放弃好吗， 加油， 好 加油， 好加油， 好，就这样， 谢谢阿妮的分享， 耶、 那么接下来换阿钱， 那我自己个人部分我跟你们两个真的超不一样的，我开始是没有什么对于自己声音有自信的，觉得说来试试看，然后我一开始的罩门可能就是声音表情，就是我 不会，你有偶包， 对，我就是不太会演绎这个表情的部分，直到上夏至是老师的课的时候，就是有问，直接当面问他一些问题，然后才慢慢的比较开一点，对于演绎的部分我可能有一点问 放不开， 对，放不开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一开始是本来想说是广告嘛，对，那当我们开始在演到说什么是广播剧吗还是什么，就是一些剧情的部分，对，才慢慢开始觉得发觉自己的问题其实是声音表情不够的这件事，对，所以整个华讯其实我上完我是蛮感谢，就是有这些老师跟自己最后有做出正确的决定，就是把偶包直接抛开， 狠狠的丢在地上， 对，就直接录了，管他的，大家就照做就对了，那所以我的整个流程我是觉得玩的蛮开心的啦， 加油， 就是有成长的感觉， 没有错， 那真的很棒，就是毕业之后能得到什么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对啊， 能做出什么改变， 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就讲话可能比较有情绪一点， 不然以前 有情绪有自信 活灵活现 哦， 其实没有到活灵活现，就是其实你会那个调其实就不一样了。我以前讲话其实就很死嘛，就跟一般人差不多。 得罪众多一般人， 再怎么说你也是一般人啊。 对，我也是一般 人，大家都是一般人。 对啊，就是反正我以前可能再更夸张一点， 就是 大家好，我是阿钱，这种感觉 更平一点，对啊， 更平、啊， 就完全没有什么表情，对啊， 听了会很想睡觉那种。 声音又比较低，对，因为我声音又比较低啊，嗯啊，嗯，哎、欸、，OK， 好，那要 好惨哦，这样子， okay, 就没有表情。 很像很无奈的时候跟老妈通电话哦，好啦哦，不要我那个不要哦，我都要回家哦，我晚一点要去跟这样方哦，好， 爸爸太厌世了， 下一秒就会睡着， 厌世男子的味道。 所以那个声音的情感区间可能就超小一个， 嗯， 那上完字可能会拉大一点， 有啊，现在差很多啊， 对啊，而且又上香伯那个，他不是叫我们说要把你的声音演绎弄那个、弄到最大 max 对、所有的都是 max， 然后你演给他看一次， 整栋楼都要听得到， 对，整栋楼都要听得到， 整栋楼。 在那个夏智智老师讲的，就是你要把你的这个状态弄到 max， 你才能慢慢调回来嘛， 对， 去路边讲话， 对、 笑死 那个我觉得应该也没有人做到， 应该没有人去做吧，应该没有人真的去做吧， 这漫画主角老师 想什么就真的去做什么， 实在是有点 小中二吗， 对啊， 也是很 开心，有点中二。 搞不好其实上完夏老师的课程之后，因为夏老师有教我们一种放得开的方法，就是要我们去那个大马路的路口，然后在 路口的正中央就开始唱歌，然后让大家看你，这样子你就不会畏惧在人前说话，或者是你可以比较放得开， 因为直接上新闻合理。 然后我就时常会想，会不会真的上了夏老师的课之后，隔天那个我们的班导师，因为我们班导师是华讯的人员的老师进来，然后那个班导师就跑去问夏老师说，哎、欸，夏老师你有没有头绪啊，为什么每次上完你的课之后外面就会有很多人在路上唱歌。 全部都是他的学生。 救命， 今天忠孝东路的十字路口有几个疯子在那里唱歌，你有头绪吗？夏老师说，我怎么会知道。 真的是很妙呢，还结伴去。 这让我真的很好奇，是不是真的有这种先例，超好奇。 我觉得可能还 是 有、 觉得 就少数 应该有，但是可能没这么夸张而已， 对啊、我一看过 好想看现场， 只有要选举的时候 哦，好， 才有， 拜托拜托， 才有一些议员候选人去那边唱歌， 真的有哦，我没遇过哎， 我也没遇过。 站在那个马路，不是有那个十字的那个桩上面吗？ 哈， 很危险哎， 对啊， 危险， 就是转弯的那个地方啊，就站在那边。 哇，带状区根本没有啦，好啦，随便啦， 没有哎，真的没有印象。 我真的没有遇见过哎，虽然这是题外话啦，但是我真的没遇见过哎，酷哦、喔。 没有， 那我们可以叫以后要来那个学配音来华视的，就试试看啊。 哎、欸，报名前就先去唱一下歌。 对啊，当第一个。 对，你们可以 报名前先去唱， 预先练习去中校， 预先练习一下， 中校东路走 走九遍，唱 九 遍， 唱九遍。 中孝东路唱九遍，每个十字路口站一遍。 对啊，叫你碰到夏老师，你就可以跟他老师只要讲到说这个东西，你就冷笑一声说：“哼，我已经做过了。”还有别的吗？ 好中二， 真的很中二， 真的蛮 还要冷笑， 冷笑歪头， 两年都唱过了， 太有 搔头傻笑。 老师，这个我已经做过了，你可以再跟我说一个更棒的吗？搔头傻笑。 对，下一个跟班可能就是你了，加油， 赞哦。 我就借那个分享到这，下一位。 OK， 好，感谢阿钱的分享，那下面一位一六。 其实我刚刚听了阿尼分享，说实话我是不说实话我是刚好跟他相反，他是属于越挫越勇型，我反而是越挫越怀疑人生的那一种。其实我跟大家一般人其实是算 最相近的吧，我在想。因为其实我当初也是虽然觉得自己的资质是还不错的，但是越错我反而就是越想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配音这件事情，然后也会去思考说老师一直在叫我们练习，但是我却没有积极的去练习，那我是不是真的没有特别喜欢这件事情。但是后来有老师曾经就是讲过说，如果你在他所谓的练习，不是说你要按部就班，要给自己规划一个表说哦，我什么时间要练习，我什么时间要练习，我一定要强迫自己去练习，不是，你是要自己自动自发，突然心血来潮想要去练习，你这个时间就是突然觉得哦，我想要练习，我想要练旁白，我想要练声音表情，我想要练正音，什么时候都可以，就是突然想练。你在练习的过程中是感觉到快乐的，那才是代表你喜欢配音这件事情。那当时我听到老师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突然顿悟了。对，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真的被越挫越觉得怀疑人生，我到底要不要做这一行。因为说实话，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就是配音这个圈子其实是算蛮封闭的，应该是有多少听闻过啦。对，就是 门非常的窄、啊、 对，真的很窄。因为现在其实老师也慢慢越来越少是想要接跟班的。对，所以如果你想要成为那个万中选一的人的话，你不是真的要非常的天资聪颖，要不然你就是真的要努力过人，再不然的话你就是要花费你的 money 那个钱钱的酷东西去上私塾，跟华视比起来是多数人里面选那一小小小小小小撮的人来的容易。而且 对， 我们配音班也不是只有就是可能十几期啊二十几期啊，没有，我们是142期嘛，前面想要当配音员的人还多的是在排队，真的、 对， 所以我当时就是想，这么多人都在排队，那我还要坚持嘛，那这样坚持下去几年啊，一年三年五年七年，我能撑到什么时候。但是后来我就是真的顿悟之后想说，好吧，我没有办法从正常的管道之中当配音员，那至少我可以去做任何我做得到的事情，我可以接触到任何事情，接触到任何用声音的事情，我就通通去做。而且其实现在传统配音员的那个叫什么，你要成为一个正式的配音员要走的那一条路实在是太长了，也慢慢的是在进步，其实， 对啊，其实有在配音行业有在转型， 对，有在转型，所以其实进来之后也不要气馁，也不要说哦，我就是想要当传统配音员，你可以去发掘各种 管道， 对，你可以去发掘各种可能性，而且尤其是， 所以我们才会聚集在这里。 对，尤其是你遇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们。 没错， 没错。 对，我大概是这样想的，因为其实我自己是很需要别人一起共同努力、一起进步的人，大概就是这样。 哇哦， 了解，语重心长，真动听。 我是说真的，我刚刚讲到一半，我其实差点快要喷泪出来，你知道吗？ 你的泪都是要喷的。 不用这么感性啊，很轻松的我们的节目。 不是，因为真的跟自己相关太重了。那因为当时的那个迷惘真的是很困扰着自己，因为明明知道自己喜欢这个东西，可是你又没有办法触手可得，就对， 对啊。那个， 而且说 就像刚才， 就是在华讯最就是最好，应该说最大的效不是效益，最大的礼物吗？就是你可以拓展你的人脉， 对，就是 可以认识很多同学跟老师， 这是最大的收获吧？我觉得， 真的， 对配音来说， 最重要的当然是自己的本事，但第二重要的就是你的人脉了， 还有礼貌，你需要礼貌。 对， 对，你要懂得学会怎么做一个人，一个有礼貌的人。 对， 有社会化的人， 你要会好好的跟老师同学打招呼。 没错，要成为那种在走廊上看到很远看到老师走过来就会老师好， 那个有点太恶心了，也没得， 那太多 太 多 了 太 多 了。 那总之要成为一个有礼貌的人，然后在上配音班的期间也可以结到好人缘，让老师记得你，或是认识一些好朋友好同学，然后你也顺便把自己的，也不是顺便，你要把自己的实力培养好，这样子才可能会在这个圈子发展的顺利一点。因为毕竟像刚才一六说的，配音圈呢其实非常的排外，而且门特别的小哦，就很窄啦。 啊，传统的门可能比较窄。 对啊， 对对对，这边说的都是传统的圈子。 对啊， 因为毕竟要录音，我们就必须要有老师介绍嘛，因为录音室不是对每个人都可以公开的。 没有错。 那如果没有办法像传统配音员一样跟着跟班，然后让老师介绍再进入配音圈的话，除非透过关系或是你有管道，那要进入配音圈其实是难，真的是难上加难。因为首先你要非常努力不懈的维持自己的初心，维持自己的实力，除此之外你还要有被看到的运气， 天时地利人和。 对，必须天时地利人和，你才可能成为一个对独立的配音员。 而且 这是最传统的环节了。 而且如果以传统环节来看的话，已经到了可以跟班，就是有机会可以去跟老师的班的话，那这个也不是保底，跟班也不是保底。跟班 不知道多久 没钱，然后你还要自己去训练你自己的能力，在跟老师的时候，然后这个状态都可能是没钱的。那有些人可能跟三到五年都还没有成为一个可以自己接案的配音员， 独当一面。 对，无法独当一面。所以这个其实蛮就看热情， 就是很现实。 对，非常现实。 这条路反 而 是最苦的啦。 对啊。 我不行， 我也不行， 我也不行，但是又不想靠家里。 嘿呀， 没错， 所以才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聊天。 那么换我了吗？ 好哇， 最后一位。 好，那么换小芳吧， 交给你。 OK， 最后一位。 其实想象跟实际的配音圈或是这个世界，对配音的世界，对我来说没有差太多。对，就像我前面说的，我很不了解这个圈子，因为也没有太多的资讯啊范例之类的。对，所以我就是没有太正面的去想嘛，对啊，就是没有抱着诶我一定能成为配音员这种感觉。对，然后得失心也没有那么重，所以也没有越挫越勇或是越挫越不勇。对，就是一整个都很平很平。然后对我来说反而就是心态上还有那些知识的吸收，是整个下来最有用的。对，就是像声音没有好听跟不好听，就是它没有对错。我忘记了。老师怎么想的？ 只有合不合适。 对，只有合不合适。对，對， 没有好坏之分。 辣茶辣茶， 没意思。 可是我现在还是对我的声音很有信，很有那个怎么说呢？信心。可以吧？你们要打击我的信心吗？ 可以啊， 啊， 谢谢，谢谢。 没有啊，有信心是很好的事情啊。 对啊 ，Yeah， 就是信心一直在，然后对配音的热忱其实也没有变。对，要怎么变？又还没有被社会毒打，毕竟我们刚开始。哇， 没错， 心态很棒呢。 对啊， 对， 可能 心也很大吧。其实这种纯粹反而是一种好，应该说优点嘛，对吧、啊？因为我们当初算是哦。好比说阿尼跟阿仲还有我，就是觉得哦，我们自己是不错的、啊，然后结果反而被吊打、啪啪打脸， 没有 被甩了两个耳光。你在拽什么？ 对啊，就其实这种最纯粹、最纯粹的思想，反而是可以最容易吸收那些东西的。哎呀、啊， 不过练习真的不好说。对，然后练习我最喜欢的其实是。可能没有太教过的呼吸，对，对，因为我有上别的网课，对不起，我有上别的网课，就可能网络上找得到的课，我都有画我可爱的小浅浅，没有办法， 哇、 我脑波 可是真好，我也想要那个酷东西， 因为 我 住家里， 我想要那个酷东西， 我跟阿钱一样，不是北漂， 你还缺干儿子吗？ 缺，就是上网课，还有上滑讯，就让我学到很多。 不过我最大的不安其实就是像是一六说的，就是这道门很小很窄，那我要怎么进去啊？坚持是我自己的事，可是连开始都不能开始吗？对，那种方法，因为我也没有阿钱那样后置啊什么的，就整个都很新，纪念树完全没有点开，就只有声音放在这里。 其实我也差不多啦，没什么纪念树啦，就是点的很少啦，但是点的太广了又不精。 我已经点开团宠了，谢谢，谢谢大家把我当团宠，自己讲。 那种吐槽型很犀利的团宠。 呀，因为年纪最小， 吐槽一担当。 不过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因为班上可能都年纪大一点，对我来说，对不起，就是 可恶， 对，比较比较成熟了，比较成熟， 好啦， 有过社会经验什么的，所以我也会有点小打击，就是我很废这种感觉。我反而是在同龄人的比较当中，会觉得不同龄啦，就对不起，对不起，对， 其实也差不多啦，不会说 也差不 多。 没有，就是因为没有差很多，可是你们就是更厉害的感觉，会让我觉得啊，我好 fail 这种感觉，我就废废了 啊。但是我反而会觉得相反，我会觉得越年轻越早知道 这条， 比如说你想要去尝试的这条路的话，对啊，我觉得 越年轻越 有机会。 对啊，你如果到最后才发现，尬的，怎么大家都这个年纪，然后我这样，然后大家这 对 我、对。就会、 这个 时候就起步了， 对，年轻一点真的会，虽然很多很多社会上的会跟我们讲说啊，你年龄其实没差，你只要有心就好了，但其实真的有差。 对， 就是你的起步一开始你能不能成熟的去决定你到底想不想尝试你的梦想之路，我觉得真的有差，还是有差。 还是有差的，真的。 对啊， 不过前提是你自己真的愿意想去做啦，不要为了说、哦，我想赢过任何人，我想要就是做任何事情、这样子我才可以怎样怎样怎样。我觉得前提是你要做的开心。 对对，开心很重要。就自己想去做，其实很少会有事情可以挡住你， 没有办法， 可能就是你自己啦，对，怠惰型之类的。因为闯闯真的很舒服嘛，没有办法。冬天， 每年冬天的闯闯吃人事件每年都在上演。 那躺着录音呢，就解决问题了。 那 可以正常发生是可以了。我的分享到这里结束，谢谢大侄啊。 哇， 好，那我们谢谢小芳的分享。 谢谢小小芳， 小小芳， 好了， 没有这么小， 他是年纪最小的。 可是我们很近哎、欸，哎、欸，阿妮不可以说我小小， 还是 小小， 还是近了、啊，还是近了、啊。 对，还是近的、 啊、大家都蛮近的啦，其实 对， 我们就不要再细谈这件事了，我越来越 不 觉得没有啦。 不要再细谈年纪了、 啊、 最难过的其实应该是阿仲， 阿仲明年不是就四十岁了吗？ 对啊， 我乱讲话 就已经 崩了。对啊， 不可以讲出来， 四十岁了，好老啊， 不可以随便乱讲。 哎呀，年龄就先保个命嘛，对不对？ 对。 好啦，那我们今天很感谢我们团员大家这么精彩分享，今天的篇幅应该也差不多了、哦、那希望我们分享的内容、哦、能够让想要参加配音班或是考虑进入配音圈的朋友们能够有个参考。那如果有任何问题或是想要互动的话，就请在影片下方留言。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不如点个喜欢、订阅或是开启小铃铛，才能在第一时间收听或是收看我们的最新作品。那我们是 Sport， 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